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请听专题音乐节目《贾瓦迪和他的音乐世界》。音乐开始，是一段低沉的钢琴声，理性而冰冷，有点诡异，像是从遥远的星际深处慢慢传来的声音。此后，两种状态的音乐开始彼此交织，一会儿沉重，一会儿激昂，就如同两个世界，一个狂野，另一个冷漠。这是最近大火的美剧《西部世界》的主题曲。这部剧讲述了在未来，人们利用高科技建造了一个以西部世界为主题的成人乐园。人工智能、蛮荒西部、机器的觉醒和人性的挣扎，这些部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用悬疑的手法慢慢揭示真相，真是让人惊呼太妙。作为今年 HBO 发行的科幻大剧，如果你没有看过，好像跟人聊天都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不是来扒剧的，如果剧透，纯属巧合，只是想跟您聊聊《西部世界》的主题曲背后的创作者，拉民·贾瓦迪。 Thank you. 拉明·贾瓦迪，伊朗籍作曲家，1974年出生于德国杜伊斯堡，后移居美国，毕业于美国顶尖的音乐学校加州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为电影和电视剧做管弦配乐。他自小迷恋古典音乐，青年时期曾经沉迷于摇滚，后来又学习了爵士乐。但是他自从看到埃尔默·伯恩斯坦配乐的《豪勇七角龙》的主题配乐开始，贾瓦迪又燃起了儿时的梦想，为电影配乐。以上听到的是加勒比海盗的系列主题音乐 End Credits， 来自贾瓦迪和他的老师汉斯季默的合作。毕业之后，拉明贾瓦迪在美国洛杉矶白手起家，也遇到了一生的贵人，大名鼎鼎的汉斯季默。师从汉斯季默的日子里，他参与了很多大名鼎鼎的影视配音，比如珍珠港、蝙蝠侠系列、马达加斯加系列等等。2005年31岁的贾瓦迪迎来了配乐成绩上的第一个高峰，越狱。这部风靡全球的美剧不仅捧红了男主温特沃斯米勒，高水准的配乐更让中国初代美剧迷见识了何为美剧的制作水准。没错，刚刚听到的就是这部曾经让人为之疯狂的《越狱》，它的主题曲就是出自拉明·贾瓦迪之手，这也是他第一次独立为影视剧做配乐，当然背后也离不开汉斯·季默的指点。从乐曲中你还能听出汉斯·季默标志性的管弦和电子混音，接着他又为电影《钢铁侠》《诸神之战》等电影做出了配乐。此后贾瓦迪的配乐项目基本集中在了科幻奇幻影视剧，配乐风格也愈发的气势磅礴，恢弘大气。 刚刚听到的疑犯追踪标志着贾瓦迪的音乐风格逐渐成熟，这也是拉明贾瓦迪与乔纳森诺兰合作的开始。如果你不认识乔纳森诺兰没有关系，因为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编剧，他还有一个蜚声国际的哥哥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过《记忆碎片》《黑暗骑士》《星际穿越》等等。说到这儿你大概知道了，是的，这几部片子的编剧就是导演的弟弟乔纳森·诺兰。据说《疑犯追踪》这部片子原本他们已经准备购买乐曲版权了，但在这个时候贾瓦迪拿出了一段自己原创的配乐，效果超过了他们之前所有的选项，这让乔纳森·诺兰感到无比震惊。他评价贾瓦迪的时候说，才华横溢。于是到了《西部世界》的时候，身兼制片人和编剧的乔纳森·诺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贾瓦迪为其操刀配乐。但这还不是贾瓦迪成名的时候，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接下来这一组人尽皆知的原声音乐。在 HBO 大热剧《权力的游戏》中，贾瓦迪首次独立担当全剧配乐。在主题曲中，他更是别出心裁地使用大提琴作为主乐器，配上电子混音，跌宕婉转，抑扬顿挫，将各个部族之间为了权力而进行的争斗诠释得淋漓尽致。主题音乐当中虽然有浓郁的中世纪凯尔特风，但为了避免流俗，贾瓦迪放弃了凯尔特音乐当中经常使用的长笛，而选择了16世纪末才起源的大提琴，让片头更加大气恢宏，增加了神秘感，然后强调权力阴谋的相互交替。 这就是拉明贾瓦迪的配乐，将其与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汉斯季默有浓厚的个人风格，那么贾瓦迪就是风格融入故事，烘托剧情。第二季，这部剧引入了兰尼斯特家族的主题 The Rings of Castamere， 一把古老的男嗓吟唱，冷到骨髓，压抑到极致。 And who were you, the proud lord said that I must bow so low。Only a cat of a different coat, that's all the truth I know. And a coat of gold, a coat of red, a lion still has claws. And mine are long and sharp, my lord, as long and sharp as yours.And so he spoke, and so he spoke, that Lord of Castamere. But now the rings weep o'er his hall, with no one there to hear. Yes, now the rings weep o'er his hall, and not a soul to hear. 权力的游戏配乐大获成功，火遍全球。曾经的老师汉斯季默亲自给了贾瓦迪一个深深的拥抱，并祝贺他写出这么出色的音乐。在贾瓦迪眼里，每个角色和音乐都有成长空间，这是最美丽和动人的地方。他会根据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写出黑暗、明快等不同情绪、不同器乐的变奏版本。最后，我们来听贾瓦迪在全世界影迷心中最燃的音乐《环太平洋》的主题曲。很多人觉得在音乐中能够听出贾瓦迪的初心不改，如火般英勇的少年情节。也正是这种初心，让贾瓦迪成为现在首屈一指的配乐大师。可能配乐大师的秘密就在于此。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Music Radio。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戴毅。当这样的古风古韵的旋律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想大多数人想到的形容它的词语会是优美、豪情、江湖、武侠。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批好听且经典而且有着浓浓的中国风的歌，他们会立即的汇聚到一起，然后在我的头脑当中立刻蹦出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名字，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金庸查良镛先生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是射雕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我们对倚天屠龙记这部剧也好，小说也好，之所以如雷贯耳，觉得名声赫赫，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先后有多个不同年代不同演员组合的版本的演绎，为一代又一代人加深着对这部小说这部剧集的印象。比如早期的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78年的时候出品的郑少秋、赵雅芝、汪明荃等主演的一版，宝岛台湾的陈明华执导，刘德凯、刘玉璞、郁可欣主演的1984版，还有香港地区由梁朝伟、李美贤、邓萃雯、任达华、邵美琪、曾江出演的1986版的《倚天屠龙记》。接下来按时间顺序排，到了台湾台视出品的马景涛、叶童、周海媚、孙兴等联袂出演的1994版的《倚天屠龙记》。到了21世纪之后，苏有朋、贾静雯、高圆圆、张国立、张铁林领衔出演的2003版本。这么多版本当中，可以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或者说在现在的视频网站上点播率依然非常高的一个版本，就是由台湾地区台视在1994年出品，赖水清执导，杨佩佩制作，马景涛、叶童、周海媚、孙兴、萧大陆、潘怡君、陈孝萱等人联袂出演的64集古装武侠剧《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水与争锋，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狂热地追随着这部剧集，不单是因为金庸小说本身精妙的文笔之下写意的江湖人生，搬到了荧屏之上时，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也把鲜活的角色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加上剧中配乐插曲的用心的创作，真的是让很多人产生了想要重温剧中配乐的强烈的欲望，我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说剧集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拍摄的，但是剧中出现过的主题歌插曲可以说是曲曲经典，百听不厌。这部剧中的配乐也被称作是倚天屠龙记的巅峰版的 BGM， BGM 就是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乐啊配乐都可以用这个词来代表。那配的乐和剧情完美的搭配在了一起，按照网友们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这一版《倚天屠龙记》当中出的都是神曲。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不怕平民怕平凡，有得有失，有见有欢，老天不许人太贪，精气胸膛，有情压关，生死容易地头难，周顺当不成 最让人惊艳的可不一定是演员、布景或者是多么出众的剧情，但可以是这样一首霸气开场、豪情冲天的《随遇而安》。小虫作曲，姚若龙填词，在黄沾霸气献声的作品当中，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用普通话演唱的一首歌，所以也难怪很多人不是因为武侠制作而看入迷的观众也被打头阵的这样一首豪情满怀的歌深深的吸引。的刀剑如梦，周华健可以称得上是演唱武侠影视剧插曲的专业户了，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会质疑。由他演唱的这首歌也是作为了94版《倚天屠龙记》剧情进入关键时刻的20集后的片头曲。 泪洒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雨地风起和人世满时空，我心也将尘封，生与死一切成空。 一江湖，一颦一笑，一段情。制作人杨佩佩以女性的视角拍摄的这部金庸的作品，给很多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印象极深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剧中感情戏份的设计和演绎。武当张翠山和殷素素的爱情纠葛， 周芷若和张无忌、赵敏之间的爱恨情仇，甚至是有点超越主角光芒的萧福恋，还有话题感十足的殷离婷、杨不悔的忘年恋，都是这部剧可能会被人诟病，但是又让人久久无法忘记的缘由所在。 凡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断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小琪两两相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剧中峨眉女侠周芷若大婚的那一段戏份，演技的表现不夸张的说，真的可以用演技炸裂来形容。当她见到张无忌要跟赵敏走时，一把扯下红盖头大喊一声，而泪珠顿时滚滚而下的镜头，我想应该是看得每一个人心碎。可能在别的版本当中没有办法再现这段经典的镜头，除了把周芷若的狠毒表现得不错以外，剧中周芷若的扮演者周海媚也精准地展现出了芷若当时的绝望与无助。美人倾国倾城，如剑如虹，但却依然留不住她心爱的人。最近我也是一边重温扎老的《倚天屠龙记》，一边在看这部电视剧，再加上听到这些剧中穿插引线的插曲背景音乐，感慨良多。也许在真正的金庸迷的眼中，九四版的剧情设计的的确有些差强人意，但是扩展的杨逍的部分也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女性制作人的温情和细腻。 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惊觉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万

怜，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青丝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 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虽然说剧中的这些武侠风的作品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也都有了很明显的年代感的痕迹，但用心创作的高品质的音乐所打造出的经典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它承载着我们对那些年拍摄过的金庸武侠剧经典代表作的所有美好的记忆。如今金庸大侠也已仙逝，带着他的侠义之气告别笔下江湖，而我们也只能在电视里，在他的小说当中再去重温曾经的仗剑走天涯的快意恩仇，也将会带着我们各自的武侠梦，伴我们在人生接下来的未知的江湖当中恣意驰骋。我是戴毅，感谢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我们来日方长，江湖再见。 和歌颂倒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啊啊啊，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叹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